第六篇和平 第三十八则，常保快乐欢喜的心，活在当下。意解：人生一定要快乐，不仅为自己，也为别人，因为快乐的人最美丽，都最有魅力，能带来欢乐的气息。因此常保欢喜心，与人和睦相处，活在当下，乃是幸福人生的基础。根据统计，人的时间有 50% 用在烦恼未来，40% 用于后悔或者回想过去，只有10%的时间用在当下。而最后证明，经过一周以后，有90%的事情都是自寻烦恼；经过两周后，则有100%都是无谓的烦恼。换言之，我哋大多数人都把时间浪费喺缅怀过去、胡思乱想或期望未来，而到最后证明嗰啲妄想或者烦恼都是虚掷光阴而已。 故事：觉悟的人就快乐。有位的士司机经常抱怨工作辛苦，人生冇意义。偶然听到广播节目入面谈论人生的哲理，大意就是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只要你相信乜嘢，就会得到乜嘢。因此，如果觉得日子不顺心，遇到的所有嘢都会觉得倒霉。相反，如果觉得是幸运的一天，这样每日碰到的人都可能是贵人。从那一刻起，的士司机下定决心要善待每一位客人，并且改变新的生活方式。他将车入面打理得干干净净，光鲜亮丽，车内装着一支专线电话，神情愉悦，礼貌地对待乘客，同时还提供自选音乐频道、报章杂志以及一部供乘客可以自行取用饮料的小冰箱。遇到都市道路交通的尖峰时刻，还征求乘客同意走不塞车的路段，体贴乘客。如果乘客想休息或者看风景，他就静静地开车，不打扰他们。目的地到了，他落车帮乘客开车门，并且递上名片，讲一声，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为你服务。 结果这位的士司机的生意并没有受到不景气的影响，亦都好少会空车在城市入面兜转，乘客总会事先预约他的车。他的改变不单止增加收入，而且在工作之中得到自尊。有位乘客对他的服务大吃一惊，不禁问道，你是几时开始这种服务方式的？这位司机就说了， 从我觉悟的那一刻开始。 这个故事让我们得到一些启示，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，但是却不希望改变自己。然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一分耕耘就会有一分收获。如果你希望拥有大成就，就必须具备一个赢家的思考态度或者行为规范。然而根本改变的力量来自于内在的觉悟和慈悲心的绽放，是推己及人的情怀，亦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胸襟。总之，只有觉悟的心才能够令我们快乐，才能够改变不如意的日子， 才能够创造奇迹，开拓幸福美满的人生。故事《快乐的人最美丽》。曾听讲有一个好靓好迷人的女孩，结婚之后整个人都变晒样。不认识她的人还以为她是一位年长的阿婶。为什么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一个人会变化这么多呢？答案是因为她生活得不快乐。一位生得好安全又好爱国的女孩子，虽然身材有啲臃肿，皮肤亦都唔系好好，奇怪嘅系身边总有一啲倾得嚟嘅朋友，认识佢嘅同性朋友个个都大呼不可思议。老实讲，原因好简单，呢、这个就系佢每日都好快乐。快乐系一种令人好舒服嘅磁场，亦都是一种增强生命力的正向能量。因此快乐的人是最美丽的。我曾经在路边见过一个卖奶油饼的摊档，摊档的主人是一个嘴巴歪向一边的中年男子，个子细细，剪了个平头装，就这样看真是不想望大二眼。不过每次我经过他的摊档，总是有十几个人在排队，而隔离亦都有一档同样卖奶油饼的大婶，生意就冷清好多。为什么呢？我埋去一睇，发现那个歪嘴的老板见到人就笑得合不埋嘴，收到人家的钱币就好像收到100万一样，开心地周围多谢。是的，人除了天上的太阳之外，亦都渴望地上有一个灿烂的太阳。五官不整的歪嘴老板都能够发出太阳般的热力，我们这些五官端正的人为什么会令人躲得远远的呢？因此我们要放下一切的烦恼，常保持欢喜心，则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欢喜心是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养分。反之，经常无事自寻烦恼，自哀自怜，则忧能使人老啊。 实例：快乐三十的方法。如上所讲，快乐欢喜是身体健康非常重要的养分。在此提出三十种快乐的方法，你做到了几多种呢？一、保持健康。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心情。二、适当的休息，不要透支你的体力。三、多接近大自然，适度的运动会使你身轻如燕，心情愉快。四、托开心量，爱你周围的人，帮助他们身心智慧的成长，并使他们身心灵快乐。五、用出自内心的微笑同人们打招呼，你将得到相同的回报。六、忘记令你不快乐的事，原谅令你不快乐的人，明白人让不明白人。七、真正地去关怀你的亲人、朋友、工作同埋四周细微嘅事物。八、唔好对现实生活过于苛求，常存感激嘅心情。九、享受人生，唔好将时间浪费喺不必要嘅忧虑上面， 十，身在福中能知福，亦能忍受坏的际遇，而且不忘宽恕。十一，献身于你的工作，但是不要变成他的奴隶。十二，随时替自己创造一些容易实现的盼望。十三，每隔一阵子去过一日远离尘嚣，同你平常不同方式的生活。十四，每日抽出一些时间，让自己情心静虑，使心灵宁静。十五，回忆那些使你快乐的事，但是不要忘记活在当下，朝着标杆向前跑。十六，凡事多往好处想，不要糟蹋自己，放下一切的牵挂忧虑。十七，为你的工作做妥善的规划，使你有剩余的时间和精力任由支配。十八，追求一些新的兴趣，但不是强迫自己去培养一种习惯。十九，捉住瞬间的灵感，好好利用，不要轻易虚责。二十，替生活中制造一些有趣的小插曲，制造新鲜感和幽默感，使自己耳目一新。二十一，收集趣闻、笑话，并与你周围的人共享。二十二，安排一个休假，同自己的亲人共度。二十三，不欺骗自己，真心待人，反身而成，落寞大言。二十四，要肯定自己，对自己充满自信，不要同人做比较。二十五，不同人哋计较，能够包容其他人的过失。二十六，学习睇顺眼，心平万事平，心静万事静。二十七，随时想到，生气就是将其他人的过失拿过来惩罚自己，保持快乐的心情和态度的祥和。二十八，学习觉悟和生活的智慧，因为觉悟的人就快乐，有智慧的人不会为小事找狂。二十九，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，经常帮助别人，俾人欢喜，俾人快乐。三十，经常面带微笑，因为笑口常开，福自来。最后，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快乐的心情，不要忘记了你自己是最美丽的，因为你有善良、慈悲、清净的心地。让我们一起为追求快乐的人生加油。 故事：双面神。在罗马古城的一座废墟，有个人执到一尊双面神像，他觉得好奇怪，不禁就问了，这个神像为什么会有两块面孔的呢？估不到神像却开口说话， 啱啊，因为我一个面孔要睇过去，如果有错误先至懂得改正，另一个面孔系睇未来，注意未来先至懂得规划现在啊。 这个人听到就问神像啦，你注意过去，注意未来，咁而家点算呢？未来点样唔系都要由现在开始计划，你点解冇注意到现在呢？这个时候双面神像就嚎啕大哭， 过去我喺呢个罗马城就系冇注意到现在，所以罗马城先至会被毁灭，而我呢个双面神因为只睇过去，只睇未来，冇睇到现在，所以人哋先至唔要供奉我，将我丢弃。 虽然这个只是一种譬喻，但是他话俾我哋知，当下是好重要嘅。无论过去也好，未来也好，一切都是以当下为出发点。由上述嘅举例，可以知道注重现在嘅重要性。禅宗经常讲把握当下，因为当下就是未来，当下就是永恒，没有当下就没有未来。纵使未来要往生西方，亦都要先将当下的佛念好。故事阎罗王的信。有一个人年纪好大，死后到地狱报道，仗义平时所做的业定罪。阎罗王责骂他， 你生平造业好多，为乜嘢平时唔多啲积德行善，空过一生呢？ 呢一个老人家反而责怪阎罗王话： 早知系咁啊，大王何不事先写信通知我呢？等我好好准备呢。 阎罗王就话啦： 我早就写咗好多封信俾你啦。第一封信是你头发渐渐变白的时候，第二封信是你的牙渐渐动摇的时候，第三封信是你体力渐渐衰老的时候，第四封信是你眼睛渐渐老花的时候，第五封信是你耳仔渐渐耳聋的时候。总之我已经写了好多封信给你，只是你未详细察觉啫。 这个时候有一位在少年的时候就去世的鬼跳出来喊着这样说： 大王，他老人家你有跟他通信，但是我就没有，真是不公平啊。 阎罗王不慌不忙这样说： 我亦写咗好多封信俾你，你系咪记得你屋企附近曾经有少年病死，被水浸死，亦有少年俾人杀死，俾火烧死，又有少年俾蛇咬死，俾蜜蜂吉死，呢啲都系我写俾你无数封嘅信。只是你没有警觉到啊。 由以上可知，死对每一个人来讲不分老少，所谓莫道老来方学道，孤坟都是少年人。因此我们应该要有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，这一种高度警觉性，好好活过每一日，能够自利利他，这样才是时时体会阎罗王寄信给我们的苦衷啊。 实例，活在当下。曾经睇到一位无名氏所写嘅一段文字，起初我想进大学，想得要死，随后我巴不得赶快大学毕业，好开始工作。跟住我想结婚，想有小孩子，又想得要命。再来，我又巴望小孩快啲长大去翻学，好让我翻去上班。之后我每日想退休，想得要死。依家我真系就快死啦！忽然间，我明白啦，我一直忘记咗真正去活。由上述文字可知，我哋大多数嘅人喺人生嘅每一个阶段，都经常期待或者盼望下一个美好时光嘅来临。而真正引颈企盼嘅美好事物实现嘅时候，却又唔知道珍惜感恩，而让佢迷迷糊糊咁过去咗。好让我哋每一日系喺度为未来而活，而冇办法享受眼前嘅时光。禅家话俾我哋知，要活在当下，就是要我们将全副心神灌注在眼前手边的事物，让心灵毫无杂念地去体验当下，享受当下的时刻。 Enjoy the present moments。 我们大多数人大都无法全然专注于当下所做的事，我哋将大部分嘅时间、精力浪费喺胡思乱想、心不在焉之上，以至于好难拥有真实嘅刹那。当我哋嘅生命耗费喺后悔过去或者为未来做准备，而非享受眼前时光嘅时候，我哋就失去了欣赏生命过程每一份喜怒哀乐的心情。我们如果相信在拥有某种经验，或者某种财富，或者某种地位之后，我们就会快乐，这样好像是活在虚无缥缈当中。同时事实证明，一旦我们达到目标之后，我们往往再一次将快乐顺延到下一个目标上。这种无法活在当下的习惯，将使我们无法过得快乐自在。总之，活在当下就是要专注目前所做的工作，不怀念过去，亦都不寄望未来，而只是全心全力地去体会以及品尝当下每一个经历，而非结果。如此将随时充满喜悦安乐，当下就是永恒，生命的意义就在其中。实例，用力活过每一天。比利时某家杂志曾经对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做了一次问卷调查，题目是你一生最后悔的是什么，并列出十几项生活中容易后悔的事情供被调查者选择。结果高达75%的人后悔年轻时努力不够，以致一事无成。有70%的人后悔年轻时 错误选择了职业。好多人的第一目标是要有稳定的收入，每个月能够拿薪水，时间到就可以领福利，冇压力，亦都就冇咗动力，冇咗动力，亦都就发掘唔出潜力。其实并唔系冇白落，而系自己埋没咗自己。此外，有62%嘅人后悔，对子女教育不够或者方法不当。57%嘅人后悔冇好好珍惜自己嘅伴侣。49%嘅人后悔锻炼身体不足。值得玩味嘅系，只有11%嘅人后悔冇赚到更多嘅钱。可见有钱虽然能够办好多事情，但是赚钱并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。一名大学生在顿失好友的痛苦下，开始思索活着的意义，利用课余到处找答案。一群年轻人笑答，活着就是要享受生命啊。一位长者略加思索地话俾佢听，活着是要完成未完成的生死功课。而一名几次经历生死边缘的修行人，则缓缓地讲，我冇想过点解要活着，我只是珍惜用力过活每一天。睁开眼就好似捡到一天嘅生命。如果走到生命尽头，回首来时路，你对此生嘅评价会系乜嘢？不妨问问依家嘅自己，活着嘅每一日，系唔系已经确实咁享受生命，完成未完成嘅生死功课，珍惜用力感过每一天。但愿你我都是那种积极努力而不感到后悔的25%的人。